心那一面。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17年中国气候公报。2017年，我国气温偏高，降水略偏多，暴雨洪涝损失偏重。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的批复，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撤销后，要进一步加强粤港边界一线管控，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确保粤港边界持续稳定。人民银行、银监会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意见，要求金融部门坚持新增金融资金优先满足深度贫困地区，新增金融服务优先布设深度贫困地区。国土资源部部长日前表示，我国将研究制定权属不变、符合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自启动春运售票以来，目前已累计发售车票1.3亿张，平稳度过春运首轮售票高峰。其中12306网站单日最高售票量达到了1029.7万张，创历史新高。截至2017年底，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10亿辆，其中汽车2.17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3.85亿人。由我国研发的全球首台自主驾驶无人集装箱跨运车进入实测阶段，其自主作业的准确率接近100%。北京市卫计委指出，本流行季北京流感活动高峰出现在元旦前后，发病呈近年来较高水平，目前已达到流感的流行高峰，预计未来2周内流感活动强度将趋缓。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心刻骨糊涂，就这样放手你和我的幸福，不能埋怨我的付出，不得不承认已经结束，远离悲伤换一条路，一样辛苦，谁能够苍凉一生毫不在乎。其实我真的很在乎，这辈子还有没有我的幸福，一个人受寂寞的人，明天还能不能面对无尽的孤独。其实我真的很在乎，不愿意夜夜用麦醉来弥补，一个隐藏伤痛的人，今夜还能不能安然度过寂寞的路。好想哭，爱人和被爱一样铭心刻骨，好孤独，就这样放手你和我的幸福。永远到不了。

世事总是这般的难以预料，你一直所追求的稳定工作其实充满了危险性。那些看似很稳定的工作往往能让人有安全感，而有了安全感便少了奋斗的动力，容易在舒适的工作环境里得过且过。拥有十年的工作经验和将一年的工作经验用了十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状态。 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故事。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我觉得不管是创业也好，还是在一家比较好的平台发展也好，就是首先自己要坚定自己的目标，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有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你在我的眼，带我日月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你想的你呀，就让我快乐，就好比猕猴呀穿梭树林的青色，像阿妈牵起了童年，牵起了我呀和一整个世界。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上海消保委日前就降频门事件向苹果总部发查询函，要求苹果公司就四个相关问题进行答复。日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大幅调升358个基点，报6.4574，创下了2016年5月3号以来的新高。证监会副主席日前表示，将支持境内交易所、行业机构和上市公司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将推出原油期货，欢迎境内外投资者参与。教育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首批49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不少市民在手机短信或朋友圈里看到一则保费即将上涨的消息，经核实，该消息为不实消息，是保险工作人员劝客户抓紧续保的说辞，消费者需要理性选择，谨防风险。红灯笼、恭贺新喜等喜庆饰品已经开始悬挂在北京地坛公园内，以迎接第33届地坛春节文化庙会，今年会期为2月16号正月初一到20号的正月初五。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联合发布的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出炉，北京共有50个项目入选，排名第一，占比1/4。近日，国家留学基金委公布了2018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派简章。简章显示，2018年计划选派各类国家公派留学人员32300名。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Thank you.

要想得到真正的稳定，不是在一家公司有饭吃，而是到哪儿都有饭吃。这就是需要你有过硬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是专业的技能，比如会修电脑，比如会英语，比如会设计图纸，也可以是看不见的软实力，比如人脉、口才、情商、思维和格局。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你在工作中收获了什么呢？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包括理解整个英语教学，从比较传统的这种 grammar translation 的传统教学法，注重书面的阅读，到今天在全世界比较流行的叫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就是更注重语言的这种交互和工具的作用。 我觉得其实每个公司它都会经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人，

谁看得清？从此也不再提起，我也不会再想你，就当是天意注定要你和我分离。你说我是你唯一，但却又离我而去，多少心碎多少泪，谁看得清？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听听好的音乐吗？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我是赵薇。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